外国媒体11月5号纷纷报道了南朝鲜各阶层人民在首尔等各地大力展开反政府斗争。美联社报道说，南朝鲜首尔有许多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大街，使用滔天罪行、犯罪等词语，要求那被卷入政治丑闻的朴槿惠辞退。英国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法国新闻社、美国有线新闻广播公司、卡塔尔半岛卫视、日本的朝日新闻等媒体也详细报道了在南朝鲜有要求朴槿惠辞退的呼声日益提高。